锵锵三人行，我们这个还是不能让瑞乃伟的丈夫走啊，江祝九老师啊。哎，江祝九老师，您是这个围棋的这个国手了，我想问问您啊，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，你觉得这个你说下围棋的啊，你们是运动员呢还是文化人呢？ 又问到我了。那个我印象这个围棋归于体育，是因为50年代咱们体制不是跟着苏联学吗？ 嗯， 老大哥学，老大哥是把象棋的纳入运动员体育部门管，所以咱们就最初好像上面有意思是说归文化部门管。 嗯， 就是摇摆不定的时候说，哎，老大哥是苏联，是象棋，是运动员，那我们就都变成了运动员， 脑力运动员。 对。 但是下围棋对你觉得对身体有什么作用？ 对脑力的特别好。 是不是下围棋的人下得好的都智商高？ 不敢说，我觉得下围棋下得好的人都傻傻的。 那是情商。文涛问的是智商。 不是，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。这就是说到咱们本来是讲吴清源。 嗯， 哎，这个吴清源呢，你看他有个女弟子，就除了您的太太还有这个牛丽丽。 嗯， 咱们上次节目聊吴清源就说起啊，就现在也有些人把吴清源当成一个陈景润那样的人。 嗯， 就感觉啊傻乎乎的，他就是说除了围棋啊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 嗯， 所以就是，但是好像牛丽丽很反感这种说法，就她觉得她不是陈景润那样的人。 那我觉得不是，就是比如说你说吴老师每次大赛完大赛了中途出去休息，经常走错厕所方向，这个是有，确实是。但是你说吴老师这个很多人不太了解，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学的国学的基础底子差。所以吴老师经常谈话的时候，他引用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事情，啊，因为他4岁到7岁是背书嘛，私塾教育背书背这些之后，所以吴老师经常喜欢谈一些精神上层面的东西，很多人不一定接得上，我也不一定接得上。 比如说呢？你能记得吗？ 比如说，我觉得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，就是说下棋这个事情是你要下得好。你要好好下，你对棋一定要好好下。我觉得这句话很平常， 对。 但是，比如那会儿我们有一段时间，我跟瑞乃伟没有比赛棋下的时候，瑞乃伟就有点焦虑，说我学这么多，我也不一定能用得上，因为一个棋手没有比赛下，你用不上，你就无用武之地。吴老师对他的不是安抚，就是对他的教导吧，就说你现在好好学。锻炼好身体，身体是第一重要，棋一定有的下。这句话很平常，等到过了4、5年之后，我们想师傅真是厉害。再比如说林海峰老师20岁出头，23岁，当时在日本都是40岁以后才步入陈述期，因为那个制度我们2日制、3日制。 对， 那么他对的是吴老师车祸之后的日本的大英雄坂田荣南，7冠王， 嗯， 7个比赛他曾经都拿过，那没有人认为林海峰老师能够赢的，但是林海峰老师自己已经下到那个程度，也很想赢了。下棋下得不好的时候，林老师就去请教吴老师， 嗯， 一旦精神上碰到问题，就到那个小田园，也有点远，那吴老师每次给他讲的都是归纳总结，你看。那次挑战赛的时候，吴老师就给林老师说平常心，写了3个字。那林老师心想，我这么猜测，20多岁年轻人，我大老远跑来你给我讲这3个字，我也懂啊。或者说我问过林老师这个心境，林老师说一开始我懂，后来我发现我不懂，问吴老师怎么讲，吴老师说你现在面对着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棋手， 嗯， 你输和赢，你赢了不谈赢，你输了对你都是人生的一个很好的锻炼，你还有什么可想的？你除了学习棋，你心是应该平常心，指的是这个，你无论输和赢，你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艺了。从那之后，林老师下山之后就把我们知道，就把坂田荣南看到了。那全日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，但我觉得 那是因为林老师身后有这么一个精神上的导师， 哦， 包括棋艺上，就除了棋艺上的指导之外， 对， 精神上遇到困惑的时候，您身后的师父是这样一位，那就大不一样 了。所以到一定高度上啊，可能都是心理层面的这个问题了， 就是哲学层面的啊。 对， 我觉得我记得上次姜老师说那个，我印象也很深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也是61年遇到车祸，然后就等于没法正，因为身体受到很大的创伤，然后他后来，那还能怎么来不叫证明吧？就是江湖上怎么知道吴老师还是厉害的呢？就是他退出江湖那么多年，没有实战了。我就记得上次芮乃伟老师也说，就对棋手来说，如果没有棋。就是对很大部分如果没有实战的话，你的那个水平是下降的很厉害的。可是吴老师从61年就没有办法就参加那种比赛了，因为身体承受不了。但是他怎么呢还在江湖上，这个威名还在，就是他指导的弟子还是那么厉害，刚才说到林海峰，还有包括芮乃伟老师是吧， 对， 就是说他已经淡出江湖这么多年了，可是他培养的弟子那出来还是一个个还是那么高的高手，那就说明他还是很厉害。而且就还是讲到上个话题，他也没有老师，其实你从头到尾来看， 对， 他没有一个老师在指导他，到他最后也没有对手，那他就是完全我觉得是天人交战，就自己和自己的对话，自己和一个可能我们就是我们体会不到的一种境界，他自己和什么一种存在的对话，提升自己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神的一种东西。 就是不是他平常会有一些像打坐呀或者是什么这样一些修行的行为， 在他30-40岁或者更年轻的时候和后面，他是有那个蒲团我也见过打坐了。我觉得就是吴老师这一生，我的解读就是他是对生命这个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，他是无限向往的，他是在追求一种最好的。那么在追求这个棋的技艺最好的过程里，就出现了像我们看到的，即使车祸了，你没有比赛了，没有比赛你就没有收入，没有奖金来源，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停下来，我在研究棋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但是他不，他觉得我还在享受，我还在追求这个境界，所以我才会不停息地研究了，从61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，跟经济没有一点关系了。 是，您看，我想起一个，就当年您是这个中日围棋擂台赛，是吧？一下干败日本5个选手。当时就是我看到过一种分析哈，就是说，你看咱们一说起吴先生的围棋，觉得好像若有大道存焉啊那种感觉。可是还有一个人就是曾经说过，说这个围棋也不一定啊讲得那么玄。就说你比如说当年是不是您下棋啊？就有人就说过您的路子就比较野，就是所以说相比之下日本棋手似乎呢是较为这个循规蹈矩，它是有传统的，真碰见中国的这个好像当时还有个刘晓光， 对， 就这种力战型的，就是说哎我就是粗服乱投啊，就是甭给我讲那个什么什么宇宙格局，就是沙子儿或者说就是盘活地方嘛，对吗？我就跟你这么力战，最后不就是我能赢就赢吗？哎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该怎么理解？ 我觉得就是说从技艺上来说，我们当时是因为没有前面没有特别的指导的，我们那些人就指导的水平不够高吧，可以这么说。那么日本那些呢，他相对来说呢他都有门派或者有老师，或者是他有吴清源老师这样的，在技术上有这样引领，他可以多学。我们那会儿连资料都很少，那么我们出来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着自己悟，靠自己悟，其实你要走的弯路就比较多。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从小被吴老师带一带的话，我可能会上的要高得多。 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啊，我对围棋的理解很浅薄，但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要是一个20岁的棋手，他的这个脑力计算力 对 应该是胜于40岁的一个， 那当然 一个棋手，所以往往比赛容易出成绩，其实是年轻人。 是， 对，你比如说这个围棋，他说的最简单啊，就是多少种变化。 对， 我就算下某一个路子下来，最后赢多少输多少。 对， 那么你说这人不外乎就是，如果我脑子的计算力足够强，那么我就能赢你啊。这跟咱们说的这种格局啊，或者说境界啊，有多大关系呢？ 就比如说吧，吴老师那个时期是那个很不贴目的时候， 对围棋的一种技术，那对于后走的一方就特别吃亏。 嗯， 后来这个规则改了，就是大家意识到这太亏了，先走的黑棋一定要贴目，保持均衡。那么在那个时期呢，后走的一方几乎都觉得你必败嘛， 嗯， 两个人水平差不多你必败。那么吴老师为什么能白棋能够走出了新意呢？那他在大量的熟读了那个日本的棋谱、中国棋谱之后，他对好多定式改良，从小就这样。比如他跟木谷实下的时候，也是吴老师在下到第三、第四盘的时候，就基本上脱出了他们两人以前下的那种程序化。 哦， 那他就敢试新的，这一试，对方的距离就离他。到现在我们在评论说吴老师对的对手都不厉害，其实不是的。这两个对手是当时明显舆论各方面都认为比吴老师要厉害点。 是，他这么一说啊，我有点明白，就是他能脱开， 对， 他能脱开。我们很多脑子里有很多定规定式，这个人能脱开。你我不禁会想起啊，这个李小龙其实也是个哲学癖，你别看他截拳道啊，他经常研究一些中国哲学。所以你看李小龙这个墓志铭上都写什么以无为为有为之类的话，他你看他就会觉得要两个人对打的时候，对吧？应当怎样打就怎样打， 对 吧？没有说什么非得来这套路来这套路，就是说如果我的左手离你距离最近，我就直线最短，我就抖左手，我不一定给你耍这个花活。所以这个里边又有点中国禅宗的那种当下即逝的那种劲头啊。 通俗来说的，您刚才举的例子就很棒。我觉得金庸我们叫渣大侠，他迷吴老师的时候，所以他写的那些武侠的那些就有这个影子。 哎，对，金庸，我还不刚才问你，他的棋力相当于什么？ 职业棋手让三到四个。 职业棋手。 对。 啊。 他的棋力蛮不错的，而且他厕所里有围棋书嘛。 金庸，而且我今天还听见一个，这只有姜老师能发现，说他武侠小说里的风清扬。 是， 应该就是吴清源。 对， 那个和 上次提过，其实提过你忘了，他上次还是说了他因为他很崇拜那个吴老， 对， 所以他那个小说的那个风清扬的那种原型就是。 啊，那郭靖呢？ 是 郭靖是这次对，其实这次的告别仪式上我也见过那个 林老师。 哎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是觉得确实有点像，就是挺憨的那种感觉。 林海峰像郭靖。 对。 那黄蓉在哪儿？ 夫人。 对，哎，你既然提到这个，这次去日本，我们还有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啊。 这个是我在日本期间当年的海报，就是木谷实嘛。木谷实和吴清源的比赛， 哎，这两个人又是好朋友啊， 对， 又是 他等于是当时新生代的一个代表吧，就他们不拘泥于这个传统的那种下法。 石帆棋， 对， 你再看下边， 嗯，这个是你看，我觉得这张照片我就很感慨，这是他刚刚从北京到日本的时候， 嗯，他从神户一路坐火车到达东京， 对，你看这么多人， 那些 大腕 来 迎接他，就说明他当时来是已经很受， 就是当时 很影响。 听说中国来了个天才少年，是吧？这种感觉。 是， 再看下边， 嗯， 这个是他病逝的那个养老院，这个我只能在外边照，因为在我之前有一个，可能是哪一个网络媒体委托的一个人。这个以各种的借口进到的病房里拍了一顿，然后人家很不高兴， 是， 所以我们那天呢，我是让那个翻译，我说先请求一下，结果刚张口，人家说坚决不行， 是， 然后我就在外面照了一张。 啊，就是度过最后时光的。 对，这是他们家， 他们家 、嗯，对，就小天，刚才姜老师说小天元是，这也值得一提，就是最早的时候他在那个传记里说他这个房子可以看到海，然后我那天呢我还站在这儿，我就说这海在哪儿，我根本看不到，后来他们说挡住了，所以他性格也是这样，说前面盖房给他挡了，挡了就挡了，他也不去。 而且他认为最早的时候，他说我认为这个地方最像他在福州和北平的家， 哦， 那个感觉，其实北平是没有海的。 对， 当时的文艺，但是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刚才那个房子，就是那个张震拍的，不是张震拍的，就是吴清源那个电影，他片头不是有一个张震和那个年轻演员跟他们在 那 聊天嘛，就是在这里面。 哦，哎呦，还是在 那个院子里。然后对，我就忘了问他那个片头里还是说，怎么当时猴子很多哈？但是我就忘了问了，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真的猴子很多？ 他刚搬来的时候有猴子在树上。 哦，这 个很僻静的一个小城 市。你说的他跟日本的关系啊，这个我们。 是不是存在一个误解？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印象感觉啊，就是那个时候中国棋手到日本下棋压力非常大，甚至就说这十番棋是生死之战。 是的， 什么就是说你赢了吧，那帮日本人觉得你中国人赢了我们日本人也是歧视你，甚至扔砖头什么的。 是， 你输了你可能就要被赶回去。 对， 这是问题的一面。但是现在我通过你这次去啊，是不是也存在问题的另一面，就是说日本人呢、啊、对于当年吴清源来日本，实际上也有更多的日本人他是非常欢迎或者说期待的呢？是不是还有这一面？ 我觉得是吴老师在日本的生活这一段呢，就是后来后期在日本当然是融合了日本的很多文化，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师父赖月宪作老师。 赖月宪作， 赖月宪作老师呢，不用说是很支持吴老师，当时也就是通过传回去的棋谱，认为吴老师有当年日本天才这个道策的这个能力，那个才情，所以他极力邀请他去，也是这个赖月老师保护他，因为当时的这个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了，又包括您说的战争年代的时候，他下十番棋的时候他开始赢棋，有人往他家丢石头这些，那么他也有困惑，去请教赖月老师。赖月老师认为就是，如果你是棋手，如果因为这个的话，你宁肯倒在棋盘上，你要坚持下下去，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日本文化中好的一面，或者说赖月老师的这个精神上好的一面。 就是说这个日本人这个我也弄不清他当时是一种什么，你比方说中国乒乓球最牛， 对， 咱好像不会听说咱们在罗马尼亚发现了个乒乓球天才，请他然后养甚至是供养他呀， 对， 到让他到中国来学乒乓球，让他打败中国选手，这是日本人这是一种什么打算呢？ 他们这几个人的这个关键人物是赖月老师爱才，所以赖月老师说去拜托政治家全养义的时候，就是全养义就跟他提出来，你不要跟我讲他的才情了，我完全信任你，你照你的说法，他来了要当名人级的，把你们都打败，那你们怎么办？ 对啊， 赖月老师当时脱口而出就说，这正是我要请他来的目的，我觉得他这个胸怀太了不起了。 是， 所以赖月老师后来这个到晚年的时候就是念念不忘，说我给中国培养出中国人里培养出来，不管怎么说影响帮助过这么一位，我一定要给韩国人里面找一位，所以找到了曹勋玄老师。 哦，曹勋玄是这么给发现的。 对，他发现了之后他一定要，据说已经要想去木谷门下，他不，我一定要我自己来培养。而曹老师曹勋玄老师每提到赖月一门，他就说其实赖月老师没跟我下过一盘棋，是吴清源老师代师授意下了三盘半。 这是什么精神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 神。我觉得这个赖月宪作先生，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值得一提的，因为我在写吴老师这个文章的时候也顺便查了一查他的，虽然很短，但是很多细节还让我挺感动的。一个是就是先不提他是怎么挖掘出来，我觉得超越了这种 民族 主义什么什么，对对，这个境界。另外呢，他讲到就是他的老家是在广岛，然后那时候二战的时候日本就是那时候已经可能知道美军要轰炸了，然后这个还搞不搞这个那个是日本棋院的比赛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坚持，而但是别的地方已经反对了，说不行，这可能现在都战争都这样了，马上就要炸我们了。他说那这样，他我觉得是不是通过关系，就是找到自己老家，说在这比赛，因为他可能是不是老，我猜测啊，是不是老家的这个名人，说那行，就这场比赛放到广岛，结果就在没有几天， 放在那儿就是原子弹下来了， 就是然后他自己的儿子说是受了重伤， 烧 成重伤回家了，几天之后就死了。然后这个赖月宪作应该是80几岁的时候自杀了，然后自杀的原因一个是说他身体不好，就是他就觉得没法下棋，另外也传说就是是不是曹勋炫是离开了日本回到韩国了，他情感上也接受不了，可能再加上身体有病，最后就是因为说留下遗言说我没法再下棋了，我不愿活在这世界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他们一种人生就是棋啊，他是这样的一种境界。 自理能力差了，其实他找到那个赞助广岛，主要是他有朋友，那个朋友酒窖里还有窖，还有酒，还有粮食，所以他就到了那儿了。 所以就在那儿下棋， 在那儿下了之后，警察局长说这个地方很危险，已经危险城市，美军可能要随时扔炸弹，那么他就转到了 广日市离他家近的地方，离那15公里，上午嘣下到一半，炸弹掉下来，那是原子弹，他们就觉得威力很大，说那既然这个炸弹这么大，大家都炸到院子里了，巴拉巴拉陈独说定定神儿，下午接着下。 所以在日本祈愿还有就因为 对 对， 所以就 是那个人的雕像 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在某些人心目中啊，有比国家民族战争更高的价值。 是， 其实像中国古代文人都讲，比如说有句话叫文章千古事， 是， 我觉得这些人心目中就是围棋千古事。 对， 跟吴老师聊天的时候，因为我喜欢他的故事嘛，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经常是把比如说这个段总理，他叫法里面段总理、 段祺瑞、 皇上、溥仪 啊， 这个郑总理郑孝胥，什么李总统、蒋总统，邓主席，就是邓小平，后来胡耀邦，这些欢迎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是列在一块儿说。最初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些咱们怎么回事是吧？然后他把这个 也不分个帮派， 对，也不，就咱们一定要分阵营的嘛。 穿越。 然后他把这个梅兰芳，这是他小时候的朋友，后来也是那把梅兰芳啊，把这些人搁一块儿说，把这些棋手搁一块儿说，对啊，是不是我们这他是这样分类的？ 他在他脑子里这是个什么关系呢？ 对，他比因为他我下棋的时候有这些人来看，或者说跟这些人交流过，这些人比如说给我提出来过各种问题啊。 但是在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他不是傻子，对不对？当然肯定不是，就是我注意到，就是有人说什么呢？好像去台北， 对， 这个是不是 写过？对， 马英九要给他台北荣誉市民， 对， 然后他拒绝，弄得马英九有点尴尬。但是私下里他一说呢，他说我要接受这个，我不就没法去大陆了？ 对， 对， 他明白， 是 他的那个，我觉得他的思路系统、思维系统，是不是这不是他关注点？ 对。就是他不是不明白，就是他注意力没在这上面，所以刚才也讲到，就是说他那个助手就牛莉老师，我刚刚还在日本还见到他，他就是很反对，说他不是你们理解的什么陈景润什么把袜子穿错，不可能，说他还自己设计，你看那个 服装， 对，那个服装中山装，他就觉得我穿这个衣服，这是他自己设计的，你看那个书的封面，他说我穿这个衣服无论是去大陆还是去比如说去台湾什么事情 都很方便 、因为都很得体，所以他这个其实他心里有数的。然后我记得那牛莉老师还跟我讲，他说有一次他们到哪吃饭，哎，路过一个药店，他就跟他老伴说，哎，你最近哪不是不舒服吗？你看看，你到这里去看看有没有你要的那个药，就 是 其实也很 不是不食人间烟火。 对对对 啊，像您刚才说阿成老师怎么着， 因为我觉得我跟阿成老师做朋友也是跟这个有缘分，跟吴老师他不是做编剧吗？他来国内的时候跟很多人聊，很多人接不上话，因为一讲到以前国学的知识啊这些，那阿成老师知识比较渊博， 对， 也很理解他这人，也能够解读我跟，所以他跟阿成老师就聊得非常好。我记得阿成老师讲过一段话嘛，我说在我印象很深，他就说像吴老师这样，他是小时候种下的智慧种子，这个智慧种子是中国传统文化，4到7岁背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精髓，后来慢慢发芽长大，变我们等到我们再看他人的时候，他是一棵大树了， 哎， 那么跟大树之间的对话，那你很多时候你就得有分量，否则的话他就只能给你讲啊，这个平常心，只能讲最通俗的 啊， 或者说外化到棋上面的话，他就只能是给你讲棋的技术，这是棋手能够懂的。 对， 他那个最爱读的就是《易经》，说他去世的时候，但刚才你说那个有人去到病房里拍，那个床边还有一本《易经》，他每天都在看，然后就是说他对这些东西已经是烂熟于心了， 是 这些，然后对，还有对不起，我提到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上次跟牛莉老师见面，他讲那个我印象也很深，他就说不是说刻意的说我要刻苦去钻研，他就说。他真的就是热爱，他说经常做梦见比如说下棋一招棋是什么，他说他马上就醒过来去复盘，去自己在那琢磨。我记得我看林海峰老师写的一篇文章，他说有一天晚上住在他那个是小田园的家还是在 是 他说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在那个门缝里看见 那吴老师在那儿就对着一个是打坐还是看着一个棋谱，说那个背影让他印象很深刻。 嗯， 他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哎呀太苦了，你研究这么晚，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快的事情，我生命就是这个。所以他说那个牛莉老师说他可能做梦梦见一个棋谱，他马上就起来就去、 哎。您跟他亲身接触过哈？ 是。 您是不是觉得这不是凡人，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？ 我是觉得有他，确实是。我觉得有他这样的做老师、做师傅啊，就觉得你在围棋这个精神境界里面，你有个标尺在那儿，你知道自己。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， 但是这是你的方向，你又能够理解，你挺幸福的。 你知道金庸讲话就是千年不遇的棋围棋国手。